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07周年中央报告会3月8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女干部、女劳动者和女盟员参加，还有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妇女、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机构妇女和外宾应邀出席。会上崔龙海同志做了报告，他说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受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委托，向全国妇女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祝贺。他指出，朝鲜妇女运动是在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开创并一直走过引以自豪的发展道路的主体妇女运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深入洞察到妇女问题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早在抗日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开创主体的朝鲜妇女运动的起源，并缔造光荣的传统，来揭开了朝鲜妇女运动的新历史。朝鲜妇女运动光荣的史册里记载着我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康盘石女士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不朽业绩，他们两位竭诚拥护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领导，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朝鲜的两位伟大母亲宝贵的革命生涯是全体朝鲜妇女的崇高楷模。朝鲜妇女之所以在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的年代里也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热情，作为家庭之花、生活之花和国家之花朵朵盛开，是因为有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关爱和信任。今天朝鲜妇女运动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最全盛期。他强调，全国妇女都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高举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在推动朝鲜妇女运动胜利前进、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努力尽到光荣的责任和本分。